这首歌是来自于顺子，叫做写一首歌。写歌的女人是很美丽的，我记得是在9年前，蔡克麦田那个时候以蓝白红为主题推出过3个新人，而代表着忧郁蓝色的就是莫言林。这就是一个写歌的女人，她写的黑白电影还有带走，这些在06年曾经风靡一时的歌也许你已经不太记得，但是一提起周迅的看海还有谭维维的想见，一定能够哼出一些旋律，而这些歌都出自莫言林之手。如果问他们有什么共同的特点的话，我只能说想写就写，想唱就唱，目标单纯而直接，这就是莫言林。这是他亲自演绎看海。 起海风吹红的脸，悄悄飞去了东南边。因为我们最浪漫的相片，我又冷落了直觉。原来冲动的情节就是和你就懂得了心酸，害怕浪花午后的狂欢，空气忽然变得敏感。其实想法很简单，就是和你对我是那么那么重要，谁知道你想要的不明了，我无处可逃，你的心不在，你总是想跑，我只想要陪你陪你去找，我知道你并不是不想要。就懂得了心酸，害怕浪花午后的狂欢，空气忽然变得敏感。其实想法很

北京时间11点整。